伤害。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这里是读书俱乐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来聊天的依然是老朋友，书评人同时也是青年作家严桥。严桥你好。 大家好。 我们今天呢主要是聚焦在儿童这方面，当然了我们也不是简单的为大家推荐一个书单，要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关于以前我们的小时候和现在的小时候做一个对比。我们刚才提到了说有一些书是不是不太适合儿童读，或者说这些书是父母的一厢情愿，我们不妨呢就把时间轴回到我们的小时候，因为我跟严桥呢都算80后吧。 嗯， 那在我们的小时候父母给我们读的是什么书？严桥你还记得吗？ 我记得我们当年所有的老师会有一个寒暑假的推荐的一个书单。 嗯， 那个书单里面大部分呢都是一些可能又红又专的一些小说，比如说像柳青的创业史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呀，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啊。如果要是有一些老师可能有一点古典文学的偏好，会开出像三国演义啊，红楼梦啊，西游记啊， 四大名著。 对，四大名著。然后每年都是这样子的，而且老师可能有一个倾向，他不太喜欢推荐关于美国的这种小说。美国小说推荐最多的可能就是欧亨利的这样的小说， 短篇小说。 然后我们觉得大部分的这个书目你都是为了布置完成这个老师的作业再去看的，因为每一个老师布置这个寒暑假作业的时候都会有一个家庭作业这样子，读完了要写读后感啊，要写一篇文章啊。然后我记得每年快开学的时候，我们就会不停的去找别人代笔写这个文章， 或者 copy 之类的。 对对对。 那你当时这种阅读的经历，听口气来讲并不是特别的愉快啊。 对，我小时候应该说是一个非常不喜欢读书的这个孩子嘛，所以我会天天在外面玩啊，各方面啊，我从来不觉得好像读书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 嗯， 那唯一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我觉得就是连环画。 嗯， 我始终没有，小时候始终没有把连环画当成是书， 小儿书嘛。 对，小儿书。那时候街边上，在我们那个故乡的街边上就会有一个小摊儿，然后你大概花两毛钱，那个时候2毛钱你就可以在街边上，因为这样子的书摊的边上一定是会有一个卖牛奶的，你可以一边喝牛奶一边看这个小儿书。那时候会觉得我最初的所谓的文学的教育基本上都是从这个连环画来的，因为你知道所有的名著都有连环画嘛，包括《红楼梦》啊，《水浒》啊，《三国》啊，你会觉得看画面的感觉会比看书的感觉更容易接受，而且是对更有趣 好玩。 这个也就是现在的孩子我觉得也是一样的，可能画面，我们对画面的接受是比对这种文字的接受要更容易理解的。 嗯，好，那刚才你提到了说你是看小儿书长大的，总之呢你没有离开阅读啊。那读小儿书也好，那包括现今的这种绘本也好，也都是在读书。但是现在的孩子跟咱们当年的话有一个非常大的区别，就是啊很多都开始通过各种手机或者是这种阅读器 iPad 或者各种 Pad 进去了，也就是他们是属于什么拇指一代，或者再说的干脆点，他们是屏一代。 对，触屏一代。 他看什么东西都想去滑。 我有个老同学，他的孩子现在也就5岁到6岁吧，他甚至会用有声书。 嗯， 那现在的孩子，你只要有一个软件的话，你只要打开任何一本书，用那个有声书把它播出来，你可以自己想听多少遍听多少遍。 嗯哼。 所以现在的这一批孩子和我们当年的这些接受资讯的环境要丰富得多。那他们可能大部分的时间，有的孩子会比较喜欢打游戏啊，然后他们所有的东西都离不开那个屏幕。那我们当年我记得 最权威的一套书就是十万个为什么。你所有的不懂的东西你一定会去找老师借一本十万个为什么，然后老师会只借一册给你，然后告诉他记得还哦，下面还有很多的同学是要看的。啊，我们对世界了解的这个权威的知识就是那一套十万个为什么。 哎，我在去年还采访了十万个为什么的这个编者。 对啊，所以 叶永烈老师 那时候的知识，我觉得我们获取知识的渠道啊，包括我们对知识的那种崇拜啊，哎，我们甚至会觉得十万个为什么说的这个知识就是代表了比老师还权威的这种知识。但是现在的小朋友你去问他很多很多话题的时候，他的思考性要比我们强很多。那我前一段时间我有一个朋友带着他的家的小孩去旅行，结果这个孩子就问了一个问题，他说妈妈妈妈，我们为什么要住在城市里啊，不住在郊区的树上啊。哎，结果这个两个人一时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孩子的问题。他说为什么不住在树上呢？ 哎，咱们的就是你刚才提到的这个问题啊，还可以进一步引申，就是孩子他的这种问题可能也代表了他的想象力。那作为我们那个时候呢，很多家长呢是怎么来回答这个问题呢？你设想一下，哎，严乔，你小时候如果问这个问题，你的长辈爸妈或者叔叔阿姨他们会怎么回答？ 我记得我们小时候最有代表性的一个问题是妈妈妈妈我从哪里来。那大部分的80%-90%的家长会告诉你是爸妈在垃圾桶里或者是垃圾堆里捡来，就说这个答案几乎清一色的占据了中国父母的这个可能至少90%以上的回答吧。但是现在的孩子就可能对这个从垃圾桶里这个捡来这个答案是永远不会满足的。那我们刚才也说到，就是其实提出问题的这个能力远远要比你把信息灌输给这个孩子要重要的多。因为一个孩子在不停的提问题的过程中，他就在不停的思考，这对他以后的这个脑子的这个不停的训练啊，不停的思考啊，就会让他越变越聪明。 因为有一些孩子他是其实有这方面的一些想法的，好比说咱们上作文课啊，有的孩子说雪化了就变成春天。 对，这个是当时很有名的一个案例，就是这个老师把这句当成语文里面的 病句啊。 但是其实这个句子就像诗歌一样，它充满了一种想象。所以我们今天来讨论这个孩子的书目，其实刚才也跟红酒说了，其实每个人每一个家长或者说你每一个专家也好，你让推荐一份适合我孩子读的书，其实你可以有1000种答案、10000种答案，但是你最本质的是什么呢？是这份书单对孩子来说意味着什么？可以不可以触发他本身对世界的好奇和思考？我想对孩子的书单来说，就好像盖房子，对于成年人来说，这个房子已经是固定了，已经成型了。对于孩子来说，这个房子是什么样子呀？什么样的款式啊？他对世界的想象啊，都是没有建立起来的。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下，当我们要去给孩子推荐书目的时候，我们要想到孩子到底需要什么，他需要的思考是什么，而不是简单的把一些成人世界的信息去灌输给这个孩子，让他背诵或者记忆。说到记忆，我就想起我们小时候其实也是会被爸爸妈妈抓着去读4书5经啊，唐诗三百首啊，三字经啊，千字文啊，包括现在最近很流行的像读这个百家姓，还有读这个弟子规， 这是钱文忠讲解版本的吗？ 对。 这 个我好像又回到了我们从小非常习惯做的那件事情。我记得我从小的时候被我的妈妈这个逼着去读唐诗，那时候的痛苦程度可能比现在去学小提琴还是要厉害很多的。但是我后来发现很多年以后，我读唐诗那些训话类的或者说给你讲道理的那些诗句，我的一句也记不起来了，但是有画面感的那些诗句，哎，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晰。 你举个例子，小时候你记得哪首诗？ 我记得我妈妈教我的第一首诗实际上是王昌龄的，这个诗的标题我已经忘了，但诗句我还记得，就是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环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它其实是一个塞外诗。但是对于小孩来说，这样子的哎呦，战斗画面啊，然后又一些环沙呀、大漠呀、什么孤烟呐、这样子的一些东西，它对孩子来说就好像是绘画一样。我曾经有跟我的同学讨论过这个问题，其实读唐诗你脑海里出现的画面和你 让孩子去画画呀，其实是一样的效应和功能。 嗯， 所以在读这些机械性记忆的诗歌的时候，我们会遇到有两种方面的意见。一种方面是说，不要让孩子去死记硬背一些没有意义的东西，可能这些东西已经过时了，这是一种。然后另一种是盲目的去相信我们所有的国学的这个典籍对孩子都是有好处的。我觉得这两种意见可能都有它片面的地方，就是你到底要在读国学或者读这些传统文化的精华里面，你是在训练孩子哪一方面的能力。 嗯， 那我觉得读唐诗也好，读宋词也好，还是读诗经也好，它本质上和让孩子去学画画是一样的功能，就是让孩子去学会构图，学会基本的画面感。这些画面感可能永久会存储在这个孩子的这个机械记忆的那个脑海里面，等你成年或者说年岁稍长了以后，你发现这些画面可以随时调用出来。 嗯， 那我们现在读到很多的像孟子啊、论语啊这些片段，到你成年或者说年纪稍长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些东西还是蛮美好的，但是当时读的时候你可能完全是不理解那个字句的意思的。 嗯，刚才提到说现在的孩子啊，现在的孩子有些家长呢就不太让他去背一些东西或者是记一些东西，他们提出来说现在啊知识容量啊其实不是特别的重要啊，关键是这种学习能力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就是这句话呢，其实我们应该是支持的，对吧？ 对， 如果是知识容量跟学习能力相比，最终孩子要学会的是学习能力啊，他这种自学的能力要很强才可以。 就是获取信息的能力，其实现在对现在的孩子来说是最为重要的。不像我们小时候，你觉得一定要把读1000本书啊，读多少书啊？因为现在是属于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嘛。 嗯。 但是有另外一点的话，我曾经看过一个专家，儿童教育的心理学家，他去研究，他发现这个孩子其实，在孩子的那个阶段，可能是三到六岁左右，他们的机械记忆能力是极其极其强烈的。就机械记忆是你不需要去理解这句话，你依然可以把它熟读成诵。到他年岁更大一些的时候，这时候他就会去理解字句之间的逻辑啊，靠理解去记忆这样子一个东西。对成年人来说，他就是主要是靠理解性的记忆去背诵一些东西。 嗯， 所以在你机械记忆比较强烈的时候，让孩子去读诵读一些东西的时候，其实是有它的好处。这是为什么我们中国古代有一些同盟的教育，其实并不主张孩子去理解那句话，你只要不停的去诵读它，读书百遍其义自现嘛。这个就是我们老祖宗流传下来的一些关于儿童教育的一些方法啊。这些方法其实不能说完全是过时了，在人幼年的这些时代接受过这种诵读的教育，可能对他们以后一生里面都会有一些很强烈的记忆和印象。就像我小时候读的这些大学啊、中庸啊，我现在依然能很快速的把它诵读出来，但是我小时候自己也不知道是莫名其妙的就能把它记住了。 嗯， 如果成年人现在去读这样的东西，反而你可能是记不住的。 对啊，就跟我小时候读那首诗，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对，这个都是画面感， 都是画面感。哎，记忆也非常的深刻啊，这么多年也忘不了。但是话又说回来，现在很多人也说了，孩子挺累的哈。 对啊， 你看啊， 学钢琴， 他妈跆拳道，又学奥数，然后你还让他去背唐诗，究竟有什么用呢？咱们可以举个这方面的例子哈，比方说像这个国学大师陈寅恪， 嗯， 他小时候，我上次看书的时候，看到一个细节啊， 嗯， 从一两岁吧，他的爷爷，当时也是晚清四大才子吧，然后一直就抱着他给他讲故事讲历史，你说这个没用吗？有用，其实在他的幼小的这个身体里啊，记忆里都已经形成了一种潜藏的宝藏，在他长大了之后，在引经据典的过程当中啊，其实就是信手拈来了。我遇到了很多人，你包括咱们像于丹老师吧，对吧？他小时候如果没有那么熟读这个唐诗宋词，他现在为什么能够，对吧，两个小时都不打奔的引经据典呢？ 你说到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就是我们大部分的孩子所接受的教育其实是一种口语的教育，就是通过讲故事啊，通过给你讲解一个生动有趣的一个例子，或者是一个 有画面感的故事，然后你会觉得这些东西比你在阅读的时候通过书面的语言所得来的可能还会印象更深刻。因为我们每个小时候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个长辈在给你讲一个那个很动人的很紧张的那个故事，你包括我小时候这个可能大家都有这样印象，在江浙一带如果孩子不听话的话，你都会讲一个故事，是月亮会在晚上把你的舌头割掉这个好像我记得那个胡兰成写的那个《今生今世》里面也有这样子的一个片段。其实我觉得可能在南方的这种地区里面，这种讲故事都是一种驯化的教育，就是你要教孩子要听话，然后如果不听话老鼠会把你耳朵给吃掉，然后各种各样的教育。但包括像鲁迅的《朝花夕拾》里面有讲过很多鲁迅的保姆在跟他讲了一些关于义和团的关于那个太平天国的故事。那我就在想，因为我最近也遇到好几个爸爸妈妈在问这个具体的，哎，我是不是要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每天跟他讲故事，那这讲故事对孩子有什么用？那我刚才也跟红九在讨论，其实这个是中国的家长包括爸爸父母都会想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在孩子还喜欢听故事的这个年龄阶段，该讲哪一些故事给他听，可能他会比较容易接受。 嗯，说到讲故事呢，就是在城市当中给自己孩子讲故事的能占到多少？严桥你觉得能占多少？ 哦，我觉得这个比例会非常非常的高， 非常高。 对孩子来说你讲一些知识他可能马上就会忘记，因为孩子的记忆力毕竟还是没有成年人那么清晰。那你讲一个很好玩的故事，这个故事里面有可爱的小动物啊，或者有一些有趣的人物啊，他可能会一直在问你，哎，那个人后来怎么样了，后来怎么样了。那我同学家的这个孩子他就会经常问他的爸爸说，那故事还没讲完呢，你今天再继续跟我讲了。因为那个故事在那个他讲的那个书里面已经是结束了，但对孩子来说这个故事还没有结束，所以他不得不去编造一些故事继续把这个故事讲下去。 嗯，所以故事它是一个刚需，对于孩子来讲呢，他们非常喜欢听故事，在听故事的过程当中呢会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而家长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才是最有效的跟孩子的沟通的方式，并不是说我在那块拿一个 pad 放故事，什么这个叔叔讲故事，那个阿姨那个姐姐，没什么用。很多时候呢孩子都把这个当成背景音乐，但是你跟孩子去讲这个故事，他问你停下来去解答，这个才是非常有效的过程，因为孩子从这个过程当中他在学习这个世界。 啊，说到这里我想起我的一个朋友，他把那个西游记里的一些故事妈妈重新把它录了一遍讲给他的孩子听。那说到讲故事，那大部分的父母可能都会觉得实际上故事要么讲得特别精彩孩子容易接受，那是不是故事一定要讲得特别精彩才是这个给孩子讲故事唯一的目的呢？那我看过一篇关于孩子讲故事的过程中怎么去研究孩子对世界的这个理解的一个专家的一个研究，他发现其实在故事里面孩子的思考的活跃性实际上是会被激发到最大，因为悬念这个东西其实就会激发人最原始的好奇。对于孩子来说，如果有悬念有好奇，他才会去慢慢去了解这个世界，所以在故事里面可以塞到很多很多的东西，比如说你像西游记里面为什么他们要偷吃人参果呀，你可以借着偷吃人参果这样一个话题或者一个节点，你可以给孩子去讲很多很多关于故事外面外围的这些，比如说关于不能够到处乱吃东西啊，看到什么样的东西的时候要先给妈妈报告一下才能去吃这样子的食物啊，包括可能有一些有一些孩子不太熟悉的知识领域的东西，你其实应该要用孩子熟悉的那个领域的那个话题去讲，这样子孩子才能理解。那举个例子，我最近在看一本一个美国人写的叫希利尔讲的世界地理，那他讲的就是孩子是不知道世界是圆的时候，你就要告诉他啊，这个可能就跟你玩的球一样的一个东西，那这个球里面是什么样，这个球里面像橘子的皮一样皱起来的东西就叫山脉。那如果你直接讲这个地球上有个山脉有石油，那我觉得孩子是应该不理解这种东西是什么样的，你要用孩子的固有的记忆系统或经验系统里有的这样子的东西让他觉得非常亲切。 嗯，你要让他理解哈，用他世界里的东西去举例子。 那故事里面就是说要用这个 他熟悉的那个经验世界去告诉他不熟悉的那个世界在发生什么。 嗯，在讲故事的过程当中呢，孩子会产生好奇啊，他听到了很多的不同的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会去想象，他会去推理，他会去学习，他会去提出问题。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孩子也学会了表达自己，表达自己真的非常重要。 这个是其实是在讲故事里面最核心的，一是要锻炼孩子他的表达的能力和想象的能力。那另外一方面，有一个我做这个孩子教育的朋友告诉我，一般比较喜欢表达自己的这个孩子啊，其实在人群里面他获得的这个曝光的机会啊，包括受大家喜爱的机会啊，会整体上的提高。就是我觉得中国人的教育里面最缺失的一种教育就是自我表达的教育。就是你看我们读书的那一阵子，老师问哎下面还有谁会有什么样的问题，我觉得大部分的人都会躲得远远的。包括我们现在去做演讲的时候，很多人会觉得你只是在你在做演讲，其实跟我是没有关联的。你不会觉得其实演讲是需要我和你去交流的。 对，其实这个交流的过程当中啊，你可以去了解一个人，表达自我的过程当中呢，也是自信心提升的一个过程。如果你一直是那种自卑的一个状态，第一你会错失很多的机会，第二个呢，你可能会让别人啊觉得你对这个事情是没有把握的，甚至有的时候可能就变成了一个隐形人。我觉得现在这样的孩子还是有很多呀。 对，你说的隐形人我是最有感慨的。就是有一些孩子他特别有活力，很自信，然后呢他很懂得在所有的孩子或者小伙伴的边上去扮演他富有魅力的那个角色，那这个孩子就会越来越有自信，他做事情就会越来越有这个他自己的判断力，那么他在小伙伴里面就相当于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意见的领袖。那这样子孩子他以后所受到的成长啊，包括他能得到的一种训练的机会，都会比相对隐形的内向的或自卑的孩子相对来说会高很多。 好，今天呢也非常感谢严桥，我们尽管没有说什么具体的书单啊， 对， 因为书单太多了，也不 书单也太具体了，我们觉得可能也 没 太适合每个人。 对，没必要，我们只是说了一种方法，或者说说了一种价值观啊，希望朋友们您也去思考一下啊，如果有小朋友的话，不妨呢在今后的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进行反馈吧。今天我们就先到这里，再会。 冬天让人温暖，在十二月的那一天，我坐在这里靠近你，让我融化的姑娘，银幕上的光影点亮你眼中的泪光，我悄悄地转头看你，让我心疼的姑娘，那时我们正年轻，总是徘徊在橱窗，城市的童话水晶鞋的向往，可是我还来不及给你最灿烂的惊喜，生活这场电影总是猜错这结局，这冬天太冷，我只有在电影里取暖，温暖这不眠的夜晚，夜晚抽不完的香烟，可是心都已苍凉，亮得连自己都不敢去想，不去想甜蜜的誓言，不去看你的相片。冬天让人寒冷，容易感到那悲伤，独自一人看

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北京时间